欢迎来到学人沙龙。在过去岁月，陈百强这个名字代表了香港流行文化里面一个独特的时代，他的声音成为了一代人心中的印记。时至今日，我们依然记得他的歌曲，怀念他的风采。从他身上，我们可以细细品味以他为名的一个时代风华。今天我们讲有一个年代叫陈百强，先介绍我拍档先，心流家黄仲远。 Hello， 大家好。 导演 Eric 曾，同埋我嘅老师，香港大学香港研究课程朱伟教授。我先问一个尖锐啲嘅问题俾朱教授先。你嘅衣着会唔会系以陈百强作为参考嘅咧？ 可能只是部分啦，因为陈百强后来着好多名牌，我哋冇钱买嘅，即系佢 casual 啲嗰啲，可能有做参考咯。 系，但系一个即系翩翩公子嘅形象。 系，有啊。阿朱教授是不是都是一个忠实的 fans？ 我 想陈百强的 都可以，但如果用今日的标准，我就不可以算一个 fans 咯，即系可能是喜欢听 冇应援，因 为系啊，唔会去见到佢就扑埋去啊，咁即系离远欣赏啦，或者就系讲可能学佢的着衫品味啦，当然买不到嗰啲 design and label， 即系设计师名品牌太贵啦，跟住再学佢一啲。平睇啦，用今日嘅方法係嘛，即係差唔多嘅風格咁樣咯。 因為喺我嘅印象裏面咧，陳百強嘅 fans 咧係阿朱教授嘅，係啊，嗰個外形真係有氣質文質彬彬啊，嗰個咁嘅方向咯。 Eric 咧 ，Eric 對於陳百強其實係一個今日係嚟上堂啊，定係一個咩狀態？ 頭先你哋講嘅嘢我都好似好陌生咁啊，因為咧我第一次聽呢、這個。呢個偶像嘅嘢係佢嘅歌曲啊，佢已經唔喺度嘅時候，咁我記得係陳奕迅翻唱佢嘅歌曲等咯，咁但係後來再聽，原來佢有好多歌曲其實係到而家咧係好多人仲會翻唱啊、改編啊，好多經典咁。 我哋學人沙龍即係以唔同嘅題目作為即係一個沙龍主題啦，其實觀眾又有好多唔同嘅，即係從好細個到可能真係可能會有人話我睇住陳百強。大的當年係咪？我睇住佢紅嘅咁樣都會有咁啊！我哋借呢個機會就係講，因為我知道其實陳百強都成為咗我哋以前就會講係一個偶像啦，但同時間經過年月，亦都成為經典，甚至成為一個學術上可以討論。我知道朱教授都做咗一個學術論壇，係關於陳百強係咪？之前 係啊，我哋香港研究課程就辦咗一個學術論壇啦，應該可能係第一個正式嘅學術論壇咯。咁就從啲唔同嘅角度去探討下陳百強作為我哋。呢、这個時代嗰、那個年代嘅一個歌手，跟住有咩特質啦、大家從唔同嘅角度去了解呢個明星啦，所謂，因為如果Louis 你都可能知道咁樣明星研究可能有啲唔同嘅理論啦，咁我哋可能覺得用嗰啲理論未必可以完全理解陳百強嘅，咁就所以有啲唔同嘅學者啦，從唔同角度去探討啊呢個現象咯。 係啦，咁我今日我哋就可以慢慢去講，咁但係咧即係要去照顧翻嗰啲。扮後生嘅拍檔咧，都講下先。即係究竟當年陳百強係紅到一個咩地步？佢喺個流行史上面點解又係一個咁重要嘅？ 老師，我想加個問題。 係 啊，因為我聽過咧，佢係我哋香港第一個偶像。其實呢樣嘢係咪咧？ 呢個説話係咪真嘅咧？ 唔係，我諗有啲佢嘅歌迷啦，或者甚至有啲評論人啦，就會覺得話佢係香港第一個偶像歌手咯。咁因為當然以前都有喺佢之前有好多都係好出名嘅明星嘅歌手啦。但係所謂偶像歌手，我諗佢哋嘅睇法就係一啲以年青人為對象嘅，即係一啲所謂十幾歲嘅歌迷。咁而佢係用呢、這個佢嘅形象啦、品味啦等等等等好多配合咯。而所以。如果你問我，我自己都覺得佢係真係第一個偶像歌手嘅，用呢個定義嚟講、 我自己個印象都係咁樣嘅，即係佢係唔肯定係頭一批嘅頭兩三個咁嗰隻嘅情況，因為我例如以前許冠傑，佢個歌詞可能係會地道啲嘅一個情況，大家都會鍾意佢同埋好仰望佢。但係呢我覺得嗰時候呢未建立一個呢喺心理學裏面有一個叫異社交關係或者叫異社會關係，即係 parasocial relationship。即係話呢佢係一個好單向地仰望而且係有一個好強嘅感情connection 嘅一個聯繫呢同埋嗰個歌手。甚至乎佢可以係代替咗我自己某一啲真實嘅關係嘅。 而覺得同嗰個我完全唔識，佢亦都唔知道我存在嘅人，但我偏偏就有一個好強烈嘅關係。我覺得在我嚟講嘅時候咧，陳百強係第一個我有呢一隻咁樣嘅關係咯。因為我可能我聽其他歌手嘅時候會聽個當其時嘅生活係點樣啊，佢唱嘅歌，但係第一個我覺得係同我好唔同。 佢嗰個想像唔到佢嘅生活嘅， 想像唔到佢生活，佢嘅風度啊，或者佢嘅出現咧，某程度上咧，好似係我覺得啊，嗰時候喺娛樂圈裏邊咧，係第一個有咁樣嘅，我唔知佢係形象啊，定係真係佢嘅人設本身，我覺得都係咁樣出現咯。所以我都幾認為佢係第一個嘅偶像歌手。 佢好同意啱你講法啦，但係用。我覺得用而家比較流行嘅 term 就人設啦、 嗯， 對我嚟講佢就唔係一個人設嚟嘅，即係佢真係一個 真人，真係 係啦，真人都係一個咁嘅性格，嗰、嗯、個氣質啦，所以就點解話明星研究嗰啲理論有時可能解釋唔到佢咧？因為嗰啲都係話係一個建構出嚟噶嘛，明星往往係咁、 嗯、 當然佢都係一個唱片工業、流行音樂工業裏面嘅，但係佢我諗俾人嘅感覺都係佢可以有自己嘅個性啦，佢、 嗯、 嘅。性格啦，佢嘅脾氣啦，甚至有時話情緒化啦，比較即係等等好多呢啲嘢都係喺佢個成個整體度，我覺得就所以唔係一個人設咯。如果你問我， 係唔係咁？當然呢個有得即係傾下嘅，即係因為如果我哋相信文化工業嘅理論，咁就係話文化工業都係會設定一啲嘢。咁但係個設定係咪完全即係係嘛？即係偏離曬佢本身個性格，又未必係，即係可能係提取一啲叫做可以放大嘅東西、 嗯。 而其中一個陳百強。我睇翻好多，因為我真係唔算經歷佢作為偶像嘅時期，嗰陣時我仲細個，我出咗世嘅。OK， 睇我仲細個，但係我睇翻嘅時候就係話，哦，佢都係一種叫做好強調佢嘅英文，佢嘅學識，佢嘅嗰種禮貌啊、儀態啊等等。呢、這個其實我估都真係同佢個成長有關係嘅，但係同時間又係貼合嗰個時期嗰、那個時代，其實。香港人對於啊咩叫做有品味，咩叫做有教養，洋化本身係一個幾常用嘅工具，可唔可以咁講咧？ 都可以嘅，因為我諗七十年代啦，香港好多啲經濟高速發展啦，或者文化工業慢慢越嚟越成熟啦。咁如果我呂泰樂教授講，就是、一個七十年代一個轉變嘅時代，仲係新舊交替，開始香港人，尤其到七十年代後期啦，已經開始相對地個生活條件好啲啦，開始學一啲所謂。品味啦，譬如我就啱啱我自己成日覺得我好幸運喺嗰個年代成長嘅時候，去到嗰度就開始嘗試咩叫做一個大都市嘅品味，咁但係要去學啊嘛，唔識啊嘛，咁就可以通過呢啲偶像歌手咧，就可以知道唱咩品牌係有型噶啦，話唱咩歌係有中意聽咩歌係有型啦等等咯。 今時今日我哋講偶像派咧，嗱。對任何偶像都唔係有所指㗎，一般咁講，即偶像派好似個感覺就係佢都好似欠缺啲實力咁樣。當時嗰種偶像又係點樣嘅理解咧？ 我諗對我嚟講，偶像同實力未必一定有一個二分，一個 either or 啦，即係一個抑或嘅嘢嘅。即係偶像，如果用陳百強呢個例子，因為佢自己一個創作歌手啦，佢會寫歌啦，佢嘅歌可以寫得好好啦，佢自己又唱得好好啦，當然佢仲識。樂器啦、 啊 其實佢有電影電視都有參演嘅，但係佢唔多囉、但係總之喺呢方面各方面嘅才華，所以如果話佢偶像而係冇實力呢，這個我又係唔可以同意囉。 因為嗰時我睇返資料，即係佢入行其實都係參加比賽嘅，即係去一個應該係一個唱作比賽，咁呢用英文歌嚟參賽，咁然後又要唱埋等等啦。咁當然呢，有啲訪問裏面講呢，其實我都打電話去唔知無需自戰嘅，咁嗰個係即係一個咩嘅故仔，我又唔係好肯定啦。但係總之就係、是、其實都係以才華行先，即係所以一個基本上一個才子有學識，又你會覺得係相當有品味嘅一個形象去出現咁。 係啊，嗱，佢得意嘅地方咧就係、是、其實嗰、那個年代嘅都仲有啲嘅巨星咧，佢個背景啊、學識啊都係好高。但是呢，我覺得陳百強呢，他是很切合當其時的時代的一個需要。好像剛才那樣說，70年代的時候呢，是剛剛起飛，跟住經濟開始去推進開始好。大家其實是仰望緊一個 更加好的生活。剛才啊朱教授所講的一樣呢，就是話我怎樣學識一個都市感呢？我覺得這個是陳百強是第一個是做到出來，就是說啊，我們想要這隻啊，我想仰望自己成為慢慢步向這個方向 的一個人。我覺得他是很切合那時香港的，我們是這個這樣的環境，但是陳百強是被我們仰望著想去另一個 stage 的情況。我覺得他是第一個帶出那種城市都會感覺 的偶像。 咁距離感係咪當時係有咧？喺你嘅經驗裏面 絕對係有啦。好似啱啱講，佢著嘅品牌我哋係買唔起噶嘛，但係知道嗰啲品牌就係型嘅。咁所以我譬如我喺個啱啱講個學術論壇裏面，我自己講咗其中一個好重要一個論點咧，我都想重申一次，就係、是、其實嗰個年代係一個新舊交替啦。其實香港流行文化已經蓄勢待發，所謂蓄勢待發，其實已經開始好流行噶啦，好多歌。但係我哋需要一個新嘅。都會啲嘅有活力啲嘅一個偶像咁等等啦，我覺得係好幸運，我自己覺得啦，又係好幸運喺嗰個情況嗰、那個時代出現咗陳百強呢個偶像，佢將我哋個品味審美嘅標準定得好高咯。 嗯， 佢可以佢嘅歌、佢嘅時裝品味等等定得好高，所以我諗就可以令到我哋嗰人仰望嘅時候咧，其實係個標準可以好高。咁我哋可以慢慢就識啲咩欣賞咩係好嘅品味，咩係好嘅審美。即係等等啦，咁就所以令到下面嗰80年代咧，我哋整個發展咧係會更加蓬勃啦，因為我哋嘅審美能力提高咗啊嘛。 嗯嗯， 係佢其實即係其實當時即係中意陳百強，其實會唔會都係有一種雖然係仰望嘅，但同時間都係揾到啲連結嘅，即係我意思，例如都係名校出身啦，都係中產啦，都係有學識啦，即係你起碼會覺得啊，我好似同佢係有啲關係，我都可能可以，就算唔係成為佢，都接近到佢嘅狀態。有冇呢一種諗法嘅咧？ 咁當然都有啦，呢個一個幻想啦，可能都係憧憬住可以咁。譬如好似佢第一張唱片，佢著住一個 polo shirt。嗰件 polo shirt 係某個名牌啦，我先佢之前係唔識嘅。咁咪所以，但係好似啱啱講咧，我哋要。冇買唔到嗰個品牌嘛，我哋咪著翻 polo shirt 類似嘅顏色咁樣著法，可以去學佢咯。 其實我哋成日都講話佢一個偶像，好似係一個淨係流行工業或者音樂文化。但其實當時我哋講流行文化係一個串連嚟，一個偶像串連住潮流，串連住音樂，串連住電影。翻嚟下一節，我哋繼續講下陳百強。欢迎回到第二节的学人沙龙，我们讨论有一个年代叫陈百强。 是啊，其中有一个我少少的疑问，想问一下朱教授。因为呢在陈百强之前呢，其实我最印象深刻当然是许冠杰 Sam 去啦。我其实呢之前听他歌，当然我那时不会 study 哪个作曲啊或者怎样的情况啊。咁当然之后知道呢，原来Sam 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唱作人啦，但是那个时候呢我印象是不深的。我觉得那时跟他里面的歌词啊唱歌的方法啊各样东西的话呢是他贴地道。咁所以呢没有了那种，同埋那时候呢都仲是好受欧西流行歌曲的影响。所以感觉上那些melody 啊或者怎样啊可能会觉得不同，但是呢陳百強是我純感覺的情況呢，是好像是第一個好唱作人，因為我第一個印象呢是陳百強呢，他是在我不記得是哪個商場，我不知道是不是中環有一個商場，他是有一座琴好像白色添，跟住他好像自己好像是學生歌的一個裝扮，跟住在那裡彈琴，跟住好多人圍住在那裡聽，那個形象呢令我覺得，既然再知道他們一首歌又是他自己作的時候呢，我就嘩自己作曲，我那時候是有這樣的一個感覺，那時候是不是都是其中一個他很突出的地方？ 是啊，剛剛你講到的，如果我沒有記錯，就是電影失業生裡面的一個場景，在置地廣場剛剛開的置地廣場那時候全部賣啲名牌㗎嘛，我入去都感到那個氣場㗎。咁所以喺嗰度裏面擺一個鋼琴咁有才華，咁穿住校服咁唱，簡直係我哋嘅夢想啦。咁就所以 呢、這個多一個所謂偶像歌手咯。其實你啱你提到另外一個好好嘅地方就係許冠傑，其實對我嚟講都係可以話一個偶像歌手，但係個情況有啲唔同，可能佢嘅歌曲啦，佢都係一個創作人，甚至佢寫好多中文歌詞添。咁但係許冠傑就係、是。佢嘅歌詞可能佢關心一啲我哋呢班打工仔 民生， 係啊民生低下階層啲嘅工人階級啲嘅，佢有啲好文雅嘅情歌，好似雙聲情歌咁，但係嗰啲就好古雅嘅歌詞嚟嘅，所以對我哋嗰時我只係十幾歲啦，係嗰啲係有少少，當然都有共鳴嘅，咁但譬如《家家熱潮》，我哋都有共鳴嘅，咁但係唔係正話講陳百強嗰種一種仰望嗰種咯，咁就所以我諗許冠傑可以話係開啟咗一個時代嘅，的確係係廣東歌，佢令到人哋覺得廣東歌唔再老土， 係啦，同埋 Canto Pop 呢個字，即係 Billboard 點解會講，其實都關翻許冠傑事啦， 係啦， 點解會開創粵語流行曲呢個咁樣嘅，即、就、係、是、一個咁樣嘅大傘係嘛？ 係啊，因為大概好多人都講其實。七四年之前當然係有粵語流行曲咯，但係譬如好似詹叔佢喺佢嘅自己啊，黃詹佢嘅博士論文都講到就係七四年係一個分水嶺，其中一個最重要嘅貢獻嘅就係許冠傑啦，佢嘅鬼馬雙星啊、雙星情歌喺嗰年好受歡迎啦，加埋阿仙杜拉嘅啼笑姻緣，就令到人對粵語流行曲改觀咗咯。但係好似啱講咧，我作為嗰時只係十歲到嘅一個後生仔啦，覺得嗰啲都係一啲比較距離遠，唔係話仰望嗰種啦，而係年紀啦、心態啦，即係唔係咁接近我哋十幾廿歲偶像嗰種啊嘛。 但我哋點解會比較即係許冠傑同埋陳百強？其中一個對於我嚟講就係、是，其實如果你嚴格嚟講，許冠傑都係又係讀翻書啦，又好高嘅學歷啦，仲要即係屋企根本就有一個即係西方人啦，然後又係靚仔啦，但係佢嗰種感覺咧。那個貴族感或者那個公子感又沒有陳百強好像那麼強那樣。 剛才你們說失業生就正正是那個縮影、啊、即是你見到陳百強就是富家子弟，張國榮就是哇好細的一個得個床位去住生活，然後我們兩個讀同一間學校，原來有些什麼故事發生。我想你剛才講的那種，我想香港是不是那個年代就正正是一個這樣的交替的年代，一些大家都很想致富的，對於富人的家庭又會有一種幻想喺度，咁而正正我覺得陳百強佢嘅好，佢好難得嘅就係咧，佢唔係扮有錢喎，佢嗰種貴氣咧係由內出到嚟，所以我哋導演如果遇到呢啲角色咧，佢係嗰個年代嘅最佳人選，而佢再多一步就係佢第一佢唔使扮，第二佢仲多咗一種一種憂鬱喺裏邊啊，因為。真係要你要喺嗰個年代，你要喺嗰個人設裏面，你先會有嗰種嘅風格喺度。 所以我諗陳百強其實佢有幾個方向都可以發展嘅。剛才講到佢一種好似王子咁啦、貴族咁啦、有教養啦，但同一時間其實憂鬱啊等等都有。其中一個能夠框住佢繼續作為一種明星，如果我們用翻理論去講，就係話你都要配上佢嘅所謂文化嘅輸出嘅，即係咩就歌。即系歌其实都系帮助定义紧陈百强噶嘛，咁而佢嘅歌究竟系向咩方向去分类，其实就几好去研究陈百强呢个所谓明星文本嘅出现系嘛？ 系啊，我谂我自己比较留意歌词啦，咁佢因为佢系一个年青嗰时十几二十岁左右咁样出嚟嘅时候，所以好多尤其早期咧，佢会同郑国江老师合作好多咯。郑国江老师喺我自己嘅角度讲，佢系写一啲初恋嘅情怀、年青嘅情歌系佢，因为佢只。黄沾都讲过嘅，郑国江系佢认识里面最有童真嘅、最有童心嘅一个圈内人嚟嘅。咁所以佢写嗰啲眼泪为你流，一出嚟嗰啲初恋嘅情歌，后来嘅涟漪啊等等咧，就完全可以配合到佢呢个形象啦。 陈百强嘅歌系咪单恋嘅歌都算真系几多？ 系啊，我谂其实因为流行音樂工業可能往往最賣到嘅就係呢啲情歌啦，同埋比較純真，尤其年輕人就純真啲單戀啦，唔係單戀就是苦戀㗎啦，失嗰啲失戀啦，就等等。但係年輕人就比較即係單戀嗰種會比較多啲啦。咁但係我諗就係鄭國江老師咧就好能夠掌握到呢啲年輕人嘅情懷。但係同時我自己想強調另一點咧，就係陳百強亦都譬如啱提到嘅佢好早期參與嘅電影《失業生》啦，但係再早嘅部就叫《喝彩》咯，《喝彩》嘅主題曲大家可能都聽過嘅，係又係鄭國江老師寫嘅歌詞，第一句已經係為甚要受苦痛的煎熬，快快走上歡笑的跑道。當時我只係十幾歲啊，但如果用我自己嘅睇法啦，都係如果唔係陳百強唱咧。 我都覺得好老土嘅。但係有啲陳百強個形象啊，佢成套戲嘅配合啊，各樣可以 carry 到一堆咁勵志正面嘅一啲歌詞咯。所以佢嘅作品嘅歌詞嘅文本嚟睇咧，又唔係好似佢個所謂情歌王子嘅形象咁單一嘅。 係嗱，有情歌啦，有勵志歌啦，情歌。Eric， 想問一下你先，因為究竟你接觸嘅陳百，我想知道陳百強對你嚟講認識嘅歌究竟係邊首？ 等 喺咩情況下認識？ 就係、是、陳奕迅翻唱嘅。頭先形容嗰種，我覺得譬如話許冠傑嘅歌咧，係可能係講緊嗰個年代嘅，其實係整體嘅嘢嚟嘅。陳百強即係譬如我聽等嘅時候，覺得咦有啲嘢可能直接係講緊嗰種內心嘅嘢、心處嘅、好個人嘅嘢、情緒嘅嘢。咁如果嗰個年代一個揾食嘅人，去唱呢啲歌咧，你就會覺得喂，你不如努力去做嘢啦。咁但係因為佢已經啊，咁我呢個佢唔使解決生活個問題先，所以佢追求嘅係更加精神層面嘅嘢，所以個內心嘅空虛就會由佢把口唱出嚟咧，你就會呢樣嘢可能係到。所以我哋再到我嘅時候，我年輕嘅時候，唔係即係呢個年青人嘅時候，聽翻嘅時候就我都仲係會有感覺咯，因為嗰個年代就係會有呢種嘅空虛寂寞咁。 係，我覺得嗰個配合咧，嗱頭先我哋講嗰個仰望感啊，時代代城市感啊，其实是好配爱情的。 为什么呢？ 因为呢，其实你想想爱情的产物出来，其实是真的你的经济去某一个的、地步。 不忧衣食的时候。 是不忧衣食，跟着开始自由恋爱。是啦，应该上一代的时候都未能够完全去到自由恋爱的。他唱这些，例如刚才讲失意生里面有了你啊，其实呢呢一類歌咧，咁深情嘅歌咧，其實我有同一個頭先朱教授嗰種感覺，即係如果唔係陳百強嗰種氣質去唱嘅時候咧，你覺得有少少攪扭嘅，係啦。但係佢唱嘅時候咧，你覺得佢好似真係好真心，對於嗰段嘅愛情嘅感覺，因為嗱，我用一個文青第一段文青咧，可能未必完全啱，因為佢係有嗰種嘅。即係越級嘅時代感嗰個情況，但係嗰種嘅格調咧，我覺得係嘅，即係文化氣息啊，跟住佢唱嘅歌係輕柔慢啲嘅一啲嘅愛情歌啊，未必你即刻會諗起佢好多勁節拍嘅歌啊，咁我覺得啱嗰個嘅時代，亦都係帶緊嗰個 lifestyle。出去嘅，即係唔單止衣着，係嗰啲歌嘅裏面嘅內容。 有幾個字都係我哋有時差嘅，其實例如唱作當時係唔會點講嘅。 係啊，好。 因為從一個我哋叫做樂隊文化歐西蘭曲過渡到嘅偶像，其實嗰度根本可能都係唱作，所以冇一樣嘢嘅。然後文青嗰陣時亦都未有，反而可能係直接英文，即係可能 indie hipster 嘅呢一個說法會更近陳百強。但係剛才講嘅就係、陳百強仲有一樣嘢就係、我唔知道我係咪錯覺嘅，因為我只能夠從翻啲視像記錄裏面去睇翻就係、佢總係帶住某種緬甸嘅。即係我唔知係咪因為佢隔離嗰個係林允聰同佢喺度訪問緊啦，所以佢更加驚啦。但係佢係有一種咧。佢明明係一個偶像啦，但係咧佢又好似你會覺得佢好似唔係好一個要話俾你聽或者表演俾你睇我要嘅內容，嗰種緬甸又好似成為咗大家更加即係識愛佢嘅一種吸引力咁樣，係咪真係咁樣嘅咧？ 都係啊！你啱講好似我哋就即刻諗起，譬如佢同阿發哥咁周潤發都有合作過啦，《秋天的童話》咁有時一齊訪問咧，發哥就都係。佢喺發哥面前都好似一個小朋友咁咯，即係好緬甸啦。發哥咪會照顧佢啦，或者甚至有時調戲佢啦之類咯。咁所以呢個又係一個我諗佢就算嗰時已經出道咗相當耐，佢已經係一個巨星啦，但都係有呢一種咁嘅氣質咯。 而呢一種氣質我就叫做即係明星文本啦，然後配合翻情歌咧就好夾，即係嗰種緬甸配合住、喂我喺地鐵度。然後暗戀一個人，係咪啊？嗰種我覺得係幾啱嘅，即係我唔理佢究竟係個文化工業本身所謂打造，但係佢唔會完全係打造到嘅。你佢裏邊質地係咁樣。 仲有一樣好啱嘅，如果以翻而家潮流去講喎，佢其實係第一個，可能係第一個咧 I 嘅歌手嚟嘅。唔係嗱，你諗翻以前嘅話咧，嗱，如果你一定要對比嘅話咧，張國榮係 E 啲。是啦，即是跳脱顽皮啲，是啦，多嘢会讲啲。剛才那种缅甸呢其实是一个 好似俾人哋嘅形象就係一個 I 人嘅歌手。而以前咧，通常你可能會覺得喺娛樂圈裏面應該好吃得開，大家會好多嘢講。佢係第一個文質彬彬唱一啲抒情嘅情歌 I 人，呢個真係係天造地設嘅配合嚟嘅。 係I 人緬甸就 carry 情歌啦，係嘛？剛才講到佢嘅有品味咧，又令到佢可以有啲我哋感覺上好似好老土嘅歌咧，佢都係好有味道嘅。扎星就係其中一首啦。 嗯，我都不得不提呢件事。係，我本人喺小學嘅時候參加過唱歌比賽，真係好不要臉地。係啦，咁我嗰時曬揀嘅歌就係扎星嘅。 但你嗰時聽明歌詞咩？ 但其實嗰時因為佢係有其他宣傳噶嘛，即係一個禁毒嘅宣傳。咁嗰時候喺唱歌嘛，咁嗰時讀書又 OK 啦，咁梗係要唱首哇非常之正面嘅。 而且扮你覺得自己係公子， 咁嘅首歌。咁所以咧，其實咧嗰時候我有諗過咧，即係澤星啊、喝彩啊、澤峰好似都應該有諗過，即係總之係正面呢啲歌詞咧。咁嗰時候呢，其實我幾三面三呢三首呢，都我認為嗰時係非常之正面嘅歌詞嘅歌，而都係同時間屬於陳百強。 嗱，為咗唔令到仲遠嘅形象影響到陳百強嘅形象呢，我哋睇一陣先，下次返嚟繼續有一個年代叫陳百強。欢迎翻到嚟学人沙龙，有一个年代叫陈百强，刚才就讲到咧，喺嗰个年代里边咧，仲远系喺度嘅， 仲要讲扎星系咪啊？扎 星，但系唔俾你讲啦，因为咧扎星，我第一次听，当然我都系后来听翻啦，真系。对于我嚟讲咧，我第一次系唔知道佢本身原来系一个即系所谓禁毒嘅一个宣传嘅一个主题歌，因为里边嘅歌词其实都系，虽然你话可以话系老土，但系同时间亦都好隐晦嘅。在歌词里面出发，其实当时为什么会用这样的取向去写？ 因为我想填词人林振强先生，他就以创意驰名的。那他自己一个访问定专栏，我不是记得很清楚，都提过他其实他不是很擅长或者很喜欢写一些太过正面，他喜欢玩嘛，个人，所以他想象奔放的。所以他一部分开头啊 ,Lewis 你刚刚说的都是比较隐晦一点的，日出光满天，路边有一间旅店，即是用那个来去隐喻一些东西。而但是他因为始终是一个宣传歌啦，去到中间就要来了，就要正面讲出一个讯息啦，就是我要踏上路途，我要为我自豪。跟住我要摘星不做俘虏，咁即系呢个，所以对我嚟讲咧，呢、這个系几唔林振强嘅，但系对我嚟讲亦都比较正面同埋老土啲嘅，即系某个程度嚟讲，但系都系一样，陈百强唱，而且陈百强如果嗰首歌系收个唱片封套咧，如果大家有翻咁上下资深嘅观众就可能知道啦，佢整咗个箭猪头，着咗件白色背心喺个泳池度擒出嚟，戴住个 Ray-Ban。冇得输㗎喇，咁就佢唱乜我哋都听㗎喇。 阿教授側面咁样话呢，陈百强唱系 OK。 係。係 啦，其他人唱就老套。 唔係，咁呢个亦都系。 包括参赛者。 你唔使自己踢返嘅。即系流行工业就系咁啦，即系你需要系成盘去睇啦，件事会出现啦。即系虽然我哋话好唔林振强，但调返转諗就系、是、如果唔系林振强写可能更老台。 都可以咁講嘅，可能有因為佢林振強都起碼用咗一個比較隱喻一個旅店啦，路邊嘅隱喻呢、這個可能你吸毒啦，會就可以入咗嗰個旅店咁咯。你可能就話初聽唔知佢講乜，慢慢其實成首歌都冇正式講到呢個信息。 其實呢下先至犀利，佢係成首歌冇正面地講吸毒或者叫你戒，係啊，佢全部真係用成個隱喻或者成個景象形象嚟到形容。所以你唱嗰時候係你就咁聽，其實係唔覺佢係一首。冇嗰个背景嘅话，系一首即系戒毒宣 传。但系呢个先系高手啫嘛，即系意思系有一啲好难处理，你觉得得一条路处理嘅方法，但系你都要发挥去创意做，那个就系个发挥。 非常高明，因为我今日先知道原来佢同禁毒系有关嘅，因为我嗰阵时听系反而系谂紧，原来嗰个年代嘅流行歌系可以咁直接啊，即系讲啲嘢唔需要咁迂回啊。 直接話我哋係要奮鬥嘅，我哋係要向正能量去出發嘅。某程度上，我覺得擲星係影響咗香港教育制度，因為而家 DSE 咧係要擲星嘅。 我哋講陳百強同詞人合作啦，其實仲有咩詞人係佢較多合作？ 我最早期應該就係鄭國江老師啦，因為佢出道嘅初期都係一個比較年青啲啦，所以鄭老師寫呢啲年青人嘅歌係特別適合嘅。跟住我自己另外一個好欣賞嘅就係林敏聰先生同佢合作咯，因為佢去到成長到某個階段啦，佢已經多咗都冇咁初戀情懷嗰種啦，但係有啲比較失戀啲嘅情歌啦，當我想起你，深愛着你，迷失中有着你，大家聽個名字都知道係一啲情歌啦。但係林敏聰寫同佢合作咧，有一啲有少少就係話佢失戀之餘，佢面對嘅就係好多自己冇能力面對嘅啲轉變啦，去迷失嘅時候又掛住你啦，但我有啲諗下我會唔會變啦，即係呢個我覺得又係好能夠睇到陳百強嗰種有少少憂鬱嘅形象，佢係好鍾意你，但係因為現實嘅變幻，大家係無能力控制啦。咁我諗呢方面，林敏聰同佢合作，我自己係最欣賞嘅。 同埋大家有個想像，因為佢哋應該係由細識到大。 係啊，佢同一間小學㗎，應該。 係啦，咁所以就係即係好似啊，佢係咪講咗佢真正嘅心裏面其實可能唔係㗎，但係你外邊即係作為一個 reception 啊嘛，即係受眾理論就係話受眾係會想像嗰啲人合作之間係一個咩嘅情況，即係哦佢哋細個好識㗎啦，咁佢會寫到佢裏邊嘅心路歷程啊等等，呢啲其實都係幫到即係我哋話去理解個流行曲本身用了自己的方式去理解。 是啊，同埋如果讲他的歌词呢，其中一首可能我想更加多人会听过多一点的，我觉得是一生何求。 嗯， 是啦， 后期一点的。 后期一点的有一套的电视剧《义不容情》讲那时应该都是一个大热的剧来的，那时王鸭华做啦 ,1989 年那么上下。以我所知那首歌甚至乎好像是陈百强的一个再高潮来的，是啊，因为那时会很红，还有我印象中呢他不多一些直接去讲人生哲理。 嗯， 是啊，讲潮流讲都市讲情可能是第一首呢我比较有啲自我反省諗返个歌词里面嘅内容对自己有啲咩关系嘅其中一首歌。 嗰时一个咩情况呢， 是因为是一个电视劇主题曲啦，啱啱，所以我諗有少少部分都要配合个劇情。咁就阿潘伟源先生写嘅歌词囉。我记得潘伟源先生喺一个较早前一个讲座都讲过，陈百强接到呢首歌嘅时候呢都觉得系咪会太过成熟啊，咁即系佢嗰个阶段都有啲自己有啲夫子自道式嘅作品嘅，好似一生不可自决啦，我的故事啦。但呢首真系好似啱讲系哲理啲㗎啦。即系咁就好似话佢接到嘅时候都有少少保留嘅，但出咗嚟嘅效果就好好啦，所以可能因为其实佢亦都去到嗰个阶段，佢亦都去到踏入一个人生嘅比较成熟啲嘅阶段咯，所以又可以 carry 到呢啲比较成熟嘅歌咯。 同埋嗰个阶段亦都刚才讲就系，因为佢都叫做系跌咗一个低潮，然后再上翻，因为85年嗰個演唱會其實佢都受到幾多批評㗎嘛，係咪？ 係啊，因為可能走得太前啦，真係，因為佢裏面有啲比較前衛嘅選曲啊， 美學上面 嗰啲嚇啊，結果比較有啲人批評啦。咁佢一個完美主義者嚟嘅，即係有少少批評，可能佢已經比較唔係咁開心咯。咁所以曾經係低落啲嘅，但係後來佢應該跟住之後再譬如一啲譬如《深愛著你》啊等等嗰啲，又將佢再攀上高峰啦。但係當然，我諗傳媒渲染得最犀利嘅，當然就係佢同張國榮嘅之間嗰個競爭啦。因為早期陳百強係好早就一出道就紅，張國榮未紅嘅。但係張國榮由風繼續吹，到84年 Monica 之後，係甚至好多人覺得紅過陳百強咯。咁所以佢哋兩個之間嗰種競爭又令佢成日可能其實佢自己都講過佢哋好好朋友啦。但係個傳媒嘅報導啦，所以令到佢哋個感覺。可能有呢個競爭嘅時候，佢加上佢嘅性格咯，咁咪好似一路係有一種咁嘅憂鬱啦。咁我諗85年之後，佢都係上上落落，都有呢個問題嘅。佢對一生何求又會上到另外一個高峰啦。 咁同埋另一首歌咧，我都你話歌詞同埋個 MV 咧，對我嚟講都係幾新同埋有啲唔同嘅，係粉紅色的一生。 哦， 係啊，因為咧嗱，你諗嗰時嘅 MV 咧，好多時都係可能。幾個角色一齊，跟住有個主角喺度，個歌手喺度唱翻歌，跟住講翻個故事喺度演繹咁。嗰、那個係完全得陳百強一個人。我冇記錯，有幾堂梯，係成個嘅場景咧係黑白色嘅階磚，佢自己應該係全黑色衫，個牆咧係有啲殺 出去嘅彩色嘅粉红色嘅油彩咁样嘅。其实佢某程度上我觉得系几高格调，当然当时唔觉得，净系觉得好新鲜。佢中段仲有 dance break， 而佢表演系 break dance。 哦，系， 系啊，我冇记错，应该系嗰时系 呢个形象。呢个形象我哋头先冇乜点即系涉猎到，就系嗰个跳舞嗰个当时有的士高形象。其实陈百强都仲有呢个形象噶。 当然啦，因为佢系。我哋當年有一個好好受歡迎嘅最型嘅地方，全個香港可能最型嘅地方就叫 Disco Disco 啦，即係簡稱 DD 啦。咁啊，陳百強亦都俾人覺得係一個 DD 王子咯。佢成日晚晚幾乎晚晚都會喺嗰度嘅。佢跳舞所以跳得好好咯。啱講嗰個我呢個 MV 我又非常之中意嘅《粉紅色的一生》，跟住。但我試過上堂咧，播俾啲 唔係跳出嚟嘛？ 放心，我都有自知之明嘅。咁但 係今日就講你冇啊， 係啊，已經第二次啦。 咁就係、是、播出嚟，但係好似而家嘅年輕啲嘅觀眾就會覺得唔同，因為其實佢我諗可能佢冇乜排過，佢真係一個即興，佢自己隨住自己嘅音樂感而去跳出嚟嘅。咁嗰種風格完全唔同，同而家近年啲嗰種舞蹈要排得好精細啦，排得可能有一個好整齊嘅跳法啦。咁所以嗰啲同埋另外一個就喺 DD 裏面咧，我如果冇記錯，我自己當年去到，我當年去喺企埋一邊去睇明星嘅啫，咁就係都。聽過呢首《粉紅色的一生》嘅原曲嘅，咁、 哦 但係一個舞池裏面咧，係有人個口係跟住個曲係唱陳百強嘅廣東話版本嘅、所以更加覺得型到不得了咯、因為嗰個年代 disco 係唔播廣東歌嘅、 其實從來都少嘅， 係啊，好少。 除咗直到90年代突然間有個即係電舞版本嘅時候多啲啦。咁、但係呢一個得意啦，嗱，陳百強剛才講到啦，佢有個係嘛一個翩翩公子形象，然後有一個 disco 形象，仲有一個咧就係、是。因為我是真的之後才聽翻的嘛，我是從來都覺得是有些格格不入的，就是有一種中式音樂的處理在他的音樂裡面出現，例如《偏偏喜歡你》等等等，這個又是當時是一個流行的還是怎樣的呢？ 我諗佢都係一啲嘗試一啲新嘅嘢咧，嗰個都係一個新舊交替嘅年代啦，咁亦都佢自己作曲嘅偏偏喜歡你，所以佢即係我諗可能佢嘗試一下一種比較中式嘅一種曲風咯，咁再加上。另外一首當年大熱嘅歌《今宵多珍重》，佢用一首舊嘅國語歌改編咗廣東歌詞，再重新一個 arrangement 之後變咗全年嘅金曲。加上佢又係佢唱呢首《今宵多珍重》嘅時候嗰種台風，嗰種跳舞係佢又係我懷疑係冇排過嘅，係佢自己跟住嗰種跳出嚟嘅。咁又係一個，所以我諗佢就係嘗試呢啲可以中西交匯，或者用我哋文化理論成日講嘅混雜，去碰撞咗一種新嘅好有活力嘅文化出嚟咯。 而始終佢經歷嘅嗰個年代咧，我就係話就係、是、其實佢好象徵住個城市，即係香港城市就係見證緊從可能。多啲嘅勞動草根，慢慢開始經濟上進步，係嘛？多咗出現一啲叫做都市嘅中產，係嘛？呢、這個形象出現。另一樣就係中西混雜呢樣嘢，我哋開始留意多啲。即係以前其實我哋中西佬存在，但係意思係可能係分開嘅，即係華人嘅文化與西方嘅文化係唔同地方發生，但係混雜開始出現。陳百強其實就係見證住嗰一個城市轉變本身幾個，無論經濟層面、文化層面、身份層面嘅嗰個混雜出現，就形成咗一個好獨特嘅狀態啦。 係啊，同埋所以佢先係成為一個，我覺得個年代標誌，就係、是、因為佢係真係貼緊嗰個年代，而且佢帶大家。去前行一步，其實剛才所講話可能會受批評嗰個演唱會，又或者剛才所講粉紅色的一生，即係嗰種嘅演繹方法，我覺得佢係帶前緊，某程度上咧嗰個時候嘅陳百強咧係個潮流嘅帶領者咧，即係似係一個潮人嘅情況咧。我覺得佢係其中一個指標嘅。 我都想啱提到就係中西，就算時裝品味都係啦。佢曾經嘅唱片封套裏面仲有唐裝啦，仲剪咗一個箭豬頭嘅，即係格格不入嘅嘛。如果係我著，佢著咧就真係有一種新嘅混雜，一種新嘅品味出嚟咯。所以我自己成日都想象就話，如果唔係一個咁有自己嘅氣質風格嘅人去著，譬如唐裝。都會可以好老土噶嘛，大家想象下，如果我咁著住件唐裝，剪我咁嘅頭，人就以為係一種外國歌手嘅形象啦。咁但係佢就唔係咯，係一個好時尚嘅形象咯，可以做到。 我開始明白咧，因為當年我記得佢係被邀請去漢城嘅奧運會啊，即係而家就係首爾啦，去做一個表演嘉賓。 我而家開始明白點解，因為佢代表緊一樣嘢係嗰陣時嘅亞洲咧，應該仲係香港嘅文化好係行喺前端噶嘛。咁其實陳百強就係正正就係嗰個年代嘅一個代表咯，去中西文化各樣嘢，同埋佢好肯去試唔同新嘅嘢。某程度上係咪都係影響緊呢啲亞洲國家，所以被選中？ 係，我哋講陳百強啦，一個經典，但係去到當代，我哋而家去理解嘅時候，又有咩意義呢？下一節我哋繼續講。欢迎嚟到学人沙龙，继续讲有一个年代叫陈百强。刚才咧讲到咧，其实陈百强有好多种形象，都系话多元。虽然每一种形象都系好深刻嘅，其中一个咧关于都市嘅感觉，佢好多歌咧其实直头咧系听得翻嗰阵时嘅声音，即系例如几分钟的约会，你就系听到个广播声啦。佢嘅唔同嘅歌曲里面有啲即係撥電話嘅聲啦，而家都冇嗰種轉轉電話啦。但係嗰啲其實都係一啲我哋叫做經歷咗咁多年之後，佢又累積成為一種文化嘅素材，去令我哋認識當時嘅香港係點樣。 係啊，我諗即係而家嘅後生嘅觀眾都冇聽過嗰啲搞撥鈴嘅電話突突聲咯，所以幾分鐘係咪呢個眼淚為你流嘅初段就用咗咁啦？俾個女仔吸電話啦，幾分鐘都入回用咗當時啱啱。都仲算好新嘅地鐵，跟住地鐵嘅一啲廣播啦，跟住地下鐵碰著他啦，所以我諗佢早期就有呢啲。據一個鄭國江老師講，眼淚為你流嘅前段應該係佢嘅當時嘅監製建議嘅，咁即係可以話一個好有少少劇場式咯變咗，咁所以更加令到我哋當時真係耳目一新嘅。 嗯，同埋嗰種嘅，我想問嗰時咧，因為係。算唔算係好初期或者甚至乎第一個咧，係用呢一種形式？因為之前都好少將一啲現實生活嘅聲音或者素材去擺入個歌噶嘛。嗱，劇場版可能都有機會會有，係咪嗰時候應該係少好多？ 係啊，我諗應該到真係要到咗七十年代後期或者八十年代初，就多啲一啲用咗一啲比較具體啲嘅場景寫入歌詞嘅。其實眼淚為你流都冇嘅，不過就係個電話就可以將佢實感化咗啦。幾分鐘約會就有啦。因為有個地鐵咯，其實嗰個時代我諗七十年代尾八十年代初多啲嘅，以前咧就通常都係嗰啲花前月下、泛舟湖上去拍拖啦，曳搖共對輕舟飄啦，好似許冠傑嘅《雙星情歌》嗰類咯。但係所以我諗係亦都係一個喺嗰、那個就算歌詞都係經歷緊一個所謂范式轉移啦，即係開始唔同嘅， 從一個比較普遍性嘅意象開始寫具體啲啦，去到寫到去碼頭啊，寫到去地鐵站啊等等呢啲我哋認到嘅一啲都市符號開始出現。 呢、這個同音樂錄像啊，即係 music video 嘅興起有冇關係？因為我記得好視覺噶，佢可能佢唱嘅歌係一啲好直白嘅心聲，但係我畫面見到可能佢好實驗咗，我唔記得係眼淚為你流定係偏偏喜歡你，佢係同一個框框裏面咧有幾個陳百強喺度嘅，佢將佢搏埋一齊呢一種。即係對而家嚟講唔係一種新嘅玩法啦，但係嗰陣時嚟講應該係前衛嘅。呢種音樂同錄像嘅咁樣互相影響係咪嗰陣時興起？ 我諗都係，因為 MV 錄像呢啲出現咗之後咧，令到有啲歌詞可能寫法都會可能為咗個 MV 嗰個效果啦而寫嘅。但係有一類咧，我自己用個比喻啦，就唔知恰唔恰當嘅，就有啲就係比較闖景啲嘅，闖景啲都係好似就係話都係有落雨啦、街燈啦，即係嗰種咁樣咯。但係另外一種就實景啲㗎啦，好似就係地鐵啦、酒店大堂啦、花店啦，即係等等呢啲。所以變咗我諗喺八十年代就有詞人就要諗唔同嘅方法，因為都係情歌為主啦，用唔同嘅方法、唔同嘅場景去寫呢啲情歌咯。咁而我諗陳百強就係喺好早期已經有呢啲試驗啦，即係結果亦都好成功嘅，因為地鐵當時第一仍然都係好新嘅，而家我諗有而家有觀眾未必可能想象點解地鐵咁唔係咁大眾化嘅場景啊，陳百強會咁，但係嗰時都係好型嘅，咁所以變咗佢後來就算張國榮有一首歌《緣分》，都係喺同張曼玉兩個喺個地鐵就追逐咗好耐，咁所以我諗就係要擺翻嗰時嗰個都市發展嗰個場景裏面，而呢啲歌就好能夠捉到個都市嘅感性啦。 嗰陣時啊，我。八十年代嘛，八十年代成長， 搭地鐵是很貴的，你阿媽說為什麼不搭巴士或者電車，要去搭地鐵，即是那個是某種都市感的出現的。而這個也是我覺得很重要的，就是陳百強所盛載的那個年代，其實就是每一個年代的流行曲其實都是為了某種情感實踐的。如果我們用回學術一點的語言，為什麼許冠傑的歌在陳百強之前會很多關於打工仔，就是因為大家真的在捱的時候需要一些歌去幫自己帶動自己的生活，不過陳百強的時候就是我們都需要一些歌去帶動我們的情感生活，所以為什麼要去一個城市場景，去一個大家能夠代入到的一個意境裡面，其實是為了一個情緒上能夠通過一個叫做流行文化、流行音樂去實踐和去展現出來，也都令到它成為了一個偶像的過程裡面一個不可少的元素。 是的，還有能夠它的歌形象是夾到那個年代呢，其實剛才所說的好像我們說建構經典的情況，就是在下一代的一些出名的歌手去唱回上一代的時候，他就會有經典了。其實他成為一個年代的經典呢，是真的除了開創性呢，是要帶著那個城市走。 是，但這個是很難的，即是如果我們用回梁君月理論去說，前衛並不是流行工業最要求的東西。藝術形式是，即是藝術，如果是藝術，那前衛或者突破形式是，但是流行文化或者流行工業呢，其實前衛未必完全是一個賺，你太前的話就會產生很多即係搞唔掂嘅市場效果啦。 係啦，好似啱啱上一次都提到啦，85年嗰演唱會可能走得太前啦，有啲保守啲嘅歌迷。坦白承認，我當時都係保守啲嘅歌迷，我都覺得唔係嗰個陳百強咁咯，有少少咁未必可以咁快接受到啦。咁即係有呢啲情況嘅。但係我諗佢嘅好處就係佢能夠文化工業嘅理論解釋唔到嘅嘢，佢都可以帶住一啲觀眾去走咯。 係 啊，如果以個顧客心理學嗰個情況去睇咧。可以分析到呢度少少嘅咧，就係嗰個演唱會咧，其實佢係走出咗嗰個流行文化嘅框嘅外邊。通常我哋話能夠帶到我哋嘅顧客去走嗰個情況咧，係喺個流行文化嘅邊緣，啱啱出少少嘅時候，即係似係之前我哋一路講嘅，可能著嘅服裝啊。個 dance break 嘅跳舞方法啊，演繹嘅 MV 嘅方法啊，裏面嘅歌詞啊，咁其實就係走喺嗰個邊緣嗰度。我覺得佢好大段時間，其實陳百強係走喺嗰個邊緣裏面，佢帶住去走。係啊，如果佢係跟喺嗰個圓圈裏面咧，其實係難成為一個年代嘅標誌嘅。 係咯， 係啊，我諗其實。真係喺嗰個環境之下，譬如用翻名牌做例子啦，譬如我嗰代嘅一個普通嘅中學生，根本唔會識嗰啲名牌嘅。咁但係又通過睇陳百強著咩名牌啦，佢唔止係一種風格添嘅喎，可以係一種學院派嘅又有，有時著禮服，全部都係當時頂尖嘅設計師。我哋學識咗好多呢啲名牌，雖然我哋著唔到，咁就變成咗我哋嘅品味嘅一部分。我著唔到嘅時候，我著平替又好，模仿嗰個風格又好，咁就變咗可以帶動到成個時代嘅一個進步啦。如果我 但呢個好得意啦，喺我廿幾年前跟你學習嘅時候，我哋去講 幼稚園嘅時候， 係啦，嗰陣時就係講緊啊傳統嘅文化工業理論咧，應該都過時啦。即係話咧，以前就覺得文化工業咧係可以打造一啲嘢嘅，即係例如帶領潮流。一個文化工業可以帶領潮流，因為去到我跟你學習的時候就講緊，咦唔係嘅，其實咧觀眾好多自主嘅，我哋咧能夠唔使俾啲偶像啊、工業啊去帶領我哋嘅，我哋有一個自己嘅諗法嘅咁。但係去翻而家咧，嗰陣時又好似又轉變咗，即係某一個國際偶像，佢攞住隻公仔影幅相，個公仔就會爆紅嘅咯咁。點樣去理解呢一個究竟係？偶像帶動啊，定係還是係觀眾塑造嘅偶像，即係觀眾想要啲乜嘢，就會令到偶像變咩？呢一個互動點樣理解咧？去翻今時今日， 我自己都係覺得，譬如有一啲我哋啱啱最初嘅時候都講咗明星文本嘅一啲理論啦。咁明星往往都係一個，即係起碼喺某啲學者眼中都係一個打造出嚟嘅一個文化工業打造出嚟嘅。咁若干程度都係嘅，但係我覺得就係陳百強呢個例子對我嚟講，又係佢有一啲自己嘅氣質、自己嘅性格，係唔係可以？單純咁打造到出嚟囉。咁所以變咗某啲情況佢咪可以帶動住 是我哋樂迷去走啦，甚至帶動翻個工業去走咯。 嗯， 但係有時如果你冇呢種才華，冇呢種品味，冇呢種氣質嘅話咧，就俾個工業帶動住走咯。 有一種唔知可唔可以叫陳百強嘅精神咧，我覺得係佢成功打造而影響到而家都創作人仲係咁嘅，就係一手包辦。因為睇下佢頭先聽，無論係佢嘅旋律啦，甚至乎歌詞，你同佢同唔同嘅詞人合作，但係都會係一啲去翻就係、是，咦，好似都係陳百強嘅嘢嚟嘅，包括 MV 啊，包括佢舞台嘅造型啊，好多嘢其實係一種一手包辦嘅精神。而家影響，譬如話我哋有林家謙，可能佢曲詞編監嘅喺嗰個 arrangement 上面，佢一手包辦嘅。我哋有 Juno， 佢係對視覺上係可能好有追求嘅，好多唔同嘅創作人，佢其實都會而家係都係仲係影響緊，會係 一手包辦。可能就大家容易聽明，如果用學術少少，其實係近似一個作者論，即係話如果我哋喺難工業文化理論裏面有好多唔同嘅功夫啦，好多唔同派別啦。如果係講緊例如政治經濟學派咁先算，就會覺得係個大環境，即係我哋嘅城市就會塑造到某一類型嘅偶像會出現啊，某一種即係質地嘅咁。但係用作者論就係、是、其實都係好個創作者自主出發，即係佢能夠去呈現到一種好獨特，或者去思考到一個獨特嘅方式。咁、我估其實有少少都係百花齊放嘅，即係應該有唔同嘅情況下，偶像都係會出現到。 係、我唔知同阿陳百強會做監製係咪一個特別，因為我印象中其實以前歌手係少做監製，而陳百強係喺好多首歌佢都係監製啊嘛。 監製普唔普遍啊？當時係即係歌手做監製。 我諗早期就唔係，早期就會比較多啲係有啲監製，譬如應該陳百強啊、張國榮，都係甚至同一個監製㗎，好似曾經試過。定經理人啦，應該話類似。咁但係後來可能佢慢慢自己就想多啲自主啦，咁就會參與多咗咯。但係就同而家，但係調轉咯。嗰時我就覺得變咗唔係一個市場嘅推廣嘅策略咯，而家近年我自己覺得好多時候都好刻意強調呢個就一手包辦嘅，我自己監製嘅，我嘅音樂，我唔係我填詞都好啦，我同我填詞人好緊密嘅溝通嘅，咁而家可能就變咗歌迷係比較更加重視呢啲，所以咪有多呢啲追求咯。 所以我哋講陳百強咧，除咗係曾經風魔一時嘅經典之外，其實仲係讓我哋明白流行工業嘅本質。下一集學人沙龙，我哋继续讲。今集先讲到呢度，下次见。Thank you.